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他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翅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杆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安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继续要说到的歌手迪克牛仔，三万英尺当中被爱遗忘男人的悲伤之感，还有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的那一种重情重爱的男人。迪克牛仔的歌里，我们总是能听到很多很多的情绪。迪克牛仔有一个非常亲切的名字哈，叫老爹，因为迪克牛仔在25岁的时候就开始了他的舞台生涯，曾经组团演唱，历经了坎坷，直到40岁才成为家喻户晓的当红明星。而后来组建乐队的时候，团队里有很多的年轻人，他是其中年纪比较长的那个，所以就被称为老爹了。迪克牛仔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没有1000次的挫折，10000次的失败，就不会有今天的迪克牛仔。那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他的歌里也藏着很多的故事。

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哦，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境，四个字，坚持到底。哦，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 九微笑提示， 2017已经严重的余额不足了，但是2018年的放假通知正式出炉了。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在2018年到来之前，我想很多人都和我一样正在期待着元旦的假期。2018年的元旦放假呢，一共是三天的时间，其中2017年的12月30号到2018年的1月1号为放假调休，2018年的1月2号星期二正常上班。如果说你有出行计划还不知道去哪里的话，那微笑提示呢推荐你一个城市，就是哈尔滨了。冬天的哈尔滨是非常漂亮的，这一座由冰雪构成的城市就好像是一个明珠一样，而且在这一座城市当中，你可以看到中国古老的文化和欧洲文明的结合，那种碰撞出来的梦幻场景让这个冬天都会变得浪漫许多。各种造型的冰雕和缤纷的灯光，看到这些你就会觉得好像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当然了，也希望你的元旦假期可以提前规划，也算是送给这个冬天一份温暖的礼物吧。放假和出行之外，当然还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最近的天气情况。最近的天气呢，虽然很冷，但是大气的透明度还是蛮赞的，很多小伙伴都放弃了睡懒觉，选择走出家门去亲近大自然，尤其是不少人呢都会选择去近郊爬山徒步。但是在这里99微笑提示也要提醒你，户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由于最近呢北京持续干燥，而且风比较大，在户外呢尽量不要使用明火，务必注意森林防火安全，谨防火灾。好了，以上就是今天99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喽。 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问我自猜冷的心笑，繁华闹市灯光普照，然而共你已再没破晓，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全城为我花光狠劲，繁华盛世逐翻手报警，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笙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

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 自己的时间，把精力都放在有价值的事情上，管理好自己的财务，别被落魄限制了自己的选择，管理好自己的内心，不为周边无谓的争分所烦恼，更要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因为这是实现你一切想法的前提。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每一天都是未来生活里我们最年轻的自己。如果你不想将来懊悔的话，那就记得从现在开始学会自我管理的方法。 为你做任何改变，也换不回你对我的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有道有义当中却有段时候，为要获一些东西竟变得轻柔，放弃你的手。有汗有泪当中也有段时候，共你为一些看法竟发生争斗，各有各的走。庆幸你没有恨我，并再做好友，谢你又再让我共听着风走。是对是错，让我共你并肩去承受。风高也奉陪，猛风中碰杯，雨多急也奉陪，我不懂说后悔。这一张雨下回，有多空有多险也奉陪。能如手足已折回，这心不再背，更艰辛也奉陪，重担狠也愿背。这一张雨下回，同多勇云多灰也奉陪，历尽也奉陪。美极难受，在那日与月无光的管，喝着你的酒。当你离别后，庆幸你没有恨我，并再做好友，谢你又再让我共踢着风走。是对是错，让我共你并肩去承受。奉陪，猛风中奉陪，雨多急也奉陪，我不懂说后悔。这一张雨下回，有多空有多险也奉陪。能如手足已折回，这心不再悔，更艰辛也奉陪，重得很也愿背。这一张雨下回，同多勇云多灰也奉陪，历尽也奉陪。风高也奉陪，猛风中奉陪，雨多急也奉陪，我不懂说后悔。这一张雨下回，同多勇云多灰也奉陪，历尽也奉陪。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周华健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亚洲华语流行乐坛的巨星。从出道的初期呢，他以阳光健康的形象以及曲风被称作为阳光游子。很多歌手其实有那么一两首歌红遍大江南北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周华健却不一样，他的每一首歌都是金曲，而且每一张专辑的传唱度都非常的高。

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有这样一个地方，即使是寒冷的冬天，也会让你觉得热血沸腾；即使是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也会让你觉得好像身处梦境一般。这个地方呢，是一到冬天我们都向往的地方，那就是滑雪场了。伴随着北方冬季的到来，也再一次唤醒了滑雪爱好者对于滑雪的渴望。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的九六九老板说，要和你一起走进亚布力阳光度假村，听一听度假村的发展和滑雪的趣事。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亚布力阳光度假村总经理薛东阳，很高兴做客经典九六九老板说。亚布力阳光度假村是起源于1995年建成的风车山庄，这个风车山庄是中国大众旅游滑雪的发源地。我们当时是为了迎接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而建成，当时接待完亚冬会之后，然后我们就转向了大众旅游滑雪。 每年冬天，亚布力阳光度假村都会以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优势和一流的服务、先进的设备，吸引着大批的游客和滑雪爱好者来到这里体验滑雪的乐趣。 我们亚布力阳光度假村坐落于黑龙江省上智市亚布力国际滑雪旅游度假区。我们阳光度假村有17条雪道，总长度长达30多公里。我们的这个雪道的面积超过100万平米，然后是目前中国体量最大的滑雪场之一。我们在度假村范围内，我们还有一个5星级的酒店，现在由世界著名的酒店管理集团克拉麦的在运营。亚布力阳光度假村无论是从硬件设施还是从软件方面，都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在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到我们那里来体验。 亚布力阳光度假村的前身始建于1995年的亚布力风车山庄，这里也是中国旅游滑雪的发祥地，曾被评定为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雪上运动员村和第24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官方指定酒店，同时也是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的永久会址。但是最有意思的滑雪项目依然是亚布力阳光度假村最吸引人的地方了，很多朋友都会特地从南方赶来，特意的去体验一次这里的幸福大道和勇者之路。 有传统的6号道叫幸福大道，然后我们有一个9号雪道是叫勇者之路。对于很多的雪友来说呢，他们认为 在一个雪季下来没有体验幸福大道，这个雪季就不算开始，没有上过勇者之路，说这个整个雪季都是不完美的。 亚布力阳光度假村从创立至今20多年的历史，一直在用品质回馈支持他们的朋友。那作为元老级的滑雪场，他们对于发展和规划从来都没有懈怠过，甚至每一年的规划、未来的方向，他们都很明确。 就是我们度假村虽然有一个20多年的历史，当然我们要想发展的更好，那么我们也是要不断的去完善我们的规划，去修订我们的规划，让这个规划能够去引领我们每天的这种经营的这种方向。 为了更好的服务顾客，让游客真正的体会到滑雪的乐趣和优质的环境，亚布力阳光度假村每年都会创新和改进，因为他们说这是提升也是责任。以上就是今天969老板说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通过969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969了解更多关于老板说的相关内容。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

青丝，青丝却在指尖轻轻绕，都只为情字煎熬，望子成小少以后，前世儿女情还欠你多少。 你出生在哪个时代，人的怀旧情愫是永远不会变的。有的时候喜欢上一首歌，只是因为看了某一部影视剧，多年以后也许你会忘记其中的情节，但是当熟悉的旋律再一次响起的时候，你的内心依然会心生感慨。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和九六九一起听经典音乐，回忆旧时光。

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生死。 有才但是不火的歌手呢有很多，郭顶就是其中之一。那我们要继续推荐到的歌曲《水星记》就是由郭顶作词作曲并演唱的这首歌了，是一首还蛮适合安静去聆听的歌，但是这首歌在听完之后我却有一个冲动，就是又想出去走一走了。而那种不可预知或者是我们永远得不到去不了的地方才会让你觉得更加迷人，就像陈奕迅的《红玫瑰》里说到的歌词一样，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那接下来要推荐的歌曲呢是来自郭顶的《水星记》，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适合去安静的聆听。 让迷晕你眼睛，银河有几颗星，穿过时间的缝隙，他依然真实地吸引我轨迹，这顺眼的光景，最亲密的距离，沿着你皮肤纹理走过去，这手臂做个梦给你，做个梦色满际，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才肯说着你。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是眼睛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也等着和你相遇，温柔的星星怎么可以拥有你？Thank you.

当遇到了这些危险情况时，我们一定要有自救意识。孩子被反锁车内的事件屡见不鲜，这个时候家长一定要保持冷静，切忌慌张，通常可寻找备用钥匙开门，或者通过击碎玻璃救出孩子。其实我们的汽车是有一些小窍门开锁的，但是绝大多数的车主是不知道的。据了解，有些品牌车辆的后备箱是设有逃生装置的，一般在后备箱门的机械锁上面一点的位置，但这种装置并不普遍。圆圆的盖子下面有一个逃生按钮，打开小盖子就可以从里面开启后备箱逃生，多款车型是有这个装置的。也有一些品牌的汽车虽然安装了逃生门，但是其设计的相对隐蔽，在后排座位的锚点盖板上，如果不是很熟悉自己的车辆，基本都不会知道，这就需要我们对车主对自己车辆的情况非常的熟悉了。那么现在我们的车辆其实都具备配备有安全气囊，我们的前排座位座椅上有 airbag 的字样，这是在提醒人们座椅侧面有安全气囊。安全气囊在汽车发生撞车时，在乘客发生二次碰撞前，气囊膨胀起到保护乘客的装置，但是大部分的一些车主都没有去在意这些细节。一些车主为了保护汽车的座椅，追求舒适度，往往会给自己的爱车加个坐垫，这无形中阻止了安全气囊的正常弹出，万一发生了意外，安全气囊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我们的汽车其实在设计方面已经有非常人性化，越来越智能，也越来越强大，而这些功能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只是大部分人还不知道。 像昨天。

好吃， 特好吃， 觉得还不错，我排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到了， 口感蛮顺的。 老板，我要吃这个这个这个。你的美食地图 九六九实力派， 九六九实力派，我是周周。不知道呢，你听过多少励志的故事？那今天我们的实力派就请到了一位励志大厨，入行时打过工，当过小学徒，也给大小饭店掌过厨，而今他已经成为了京城名厨，经常受到各类节目的邀约，靠着一点一滴的努力积累成了如今优秀的样子，而时间呢，就是他最好的见证。他叫张飞，是北京飞云工作室的创始人，老陈一锅集团的副总。正如故事当中励志的主角一样，他是用一颗厨师的匠心经营着自己的餐厅。 大家好，我是张飞，我呢来自安徽，家里环境啊不太好，就出来打工嘛。然后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进入了广东深圳，从一个洗碗工开始，然后呢逐步做成这个后厨的一些案板呀、切菜呀、配菜呀。经过了4-5年以后做主厨，后续呢因为工作原因调到北京，现在在北京这工作10年，一直从事这个烹饪节目这一块。 张飞老师生活里呢是一个大忙人，除了忙着烹制美食之外，还总是被各类节目邀约当嘉宾，展示自己的厨艺。 2016年12月31号做了那个京东首次直播�秀，全北京城有100个名厨，在北京那个5家馆直播的，然后也经常近期也做了几期这个京东直播，和这个著名主持人赵传老师经常合作。 张飞老师不仅有一手好的厨艺，而且在事业上也是非常的成功，不仅自己经营着餐馆，还拥有自己的工作室。 我个人呢有自己的工作室，叫北京飞云工作室，研发中心，我们主要孵化的项目也比较多，比如说我现在工作室现在合作的伙伴有这个北京老陈一锅。老陈一锅呢，它主要做的是羊蝎子火锅，天气冷了嘛，这个吃羊肉还比较温补的，适合这个老人女士都可以。其实还有我们这个酸菜鱼，我们家主打一款叫北京三个渔夫老坛酸菜鱼，这款酸菜鱼和传统酸菜鱼不一样，传统的是一道菜，我们现在做的是一道火锅，先吃鱼后涮菜。而且我们还做了这个叫鱼头泡饼，这一款在我们的店，在这个海淀西三旗桥南300米，店名叫阿三鱼头泡饼。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实力派的全部内容了，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16:35的九六九实力派，我们也会有不定期的小惊喜会送给你哦。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喽。 窗外阴天了，音乐低声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灯光也暗了，音乐低声了，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窗外阴天了，人是无聊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电话响起了，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对我有想念了，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是你变了，是你变了，灯光熄灭了，音乐静止了，滴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了。

在是傍晚五点，我是李佳薇，就要结束一天的繁忙啦。现在为自己的努力打一个满分，用好音乐奖赏你自己吧。 你知道吗？